Hello， 你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叫做送给你前任的现任一句话，好绕啊， 关系得想想清楚。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分手那个人，他现在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想跟他说什么，算是情敌吗？是吗？ 算是吧。 都是为你而奉献，只要你一秒不在我身边，就好像好久不见，天天想念，天天爱恋。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许佳玲的《天天想念》。 嗯，是不是分手后天天在想他和新的那个他，两个人在干什么呢？ 对，想想你们在干嘛呢？阿黄凶起来可凶了，他说呢，他喜欢吃饼干，喜欢旅游，喜欢看你的手机。 小玉儿他说呢，他爱你更会哄你，但他更爱出轨， 都是一个套路啊。李舒心啊，他说呢，我也曾想过跟他安度一生的。 嗯， 还是有走心的。 还有下面这个，他叫做忍冬迎春，他说我放手我让座。 哎，怎么感觉像一个歌词呢？ 是，好像是一句歌词。 嗯，我怀念的是不是？ 嗯，就是孙燕姿是吧？ 嗯，对。 希望牵着手能直到永远，爱没有完结篇，天天想念，天天爱恋，在一起。 彭于晏的彭，他说呢，和前任分手的两年后，他突然发消息给我，说他很想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他大概不适应新的环境，很担心他。现在他有了新的男朋友，我希望那个男生能比我对他要好。我很想你，祝你们幸福是假的，祝你幸福是真的。 嗯，太走心了。 对， 感觉有点破坏我们一开始的那种搞笑的画风了。今天第二首呢，是来自于黄雅莉的《前任女友》。 哦，这首歌厉害了，就是写给前任女友的。 有话就直说，就算是跟他的事，别只顾沉默，就一直喝，那不是你的作风。第一句话就说对不 起是我的错。 PL 若灵儿他说呢，不要借钱给他哟，他不会还的，你们以后要是结婚了帮他把钱还给我，好几百呢。这前任也是啊。 嗯，这位朋友他叫做听说我换了个名字，他说你长得跟那个时候的我真像。 遇见赵若冰他说呢，请你照顾好他，以后我四海为家。 哎呀，说的好沧桑呀，好心酸。哎， 看来是放不下前任啊。 是，不要这样，我觉得自己也要好好的过更精彩。 是你该做的，对不起该去跟他说，不是不能想我，你可以不用说，他明白的就放在心中，要把这次也搞砸了，不值得。 李一喵呀，他说你们在一起之后，我们还约过，嗯， 哦。这个问题严重了 啊！故意讲给这个前任的先任听一下。 如果是真的的话，哎，还不是选择原谅他。 难得时间会第一次偷，不会损失什么。你应该往前走，想过去有什么用？听我前说关于我的，以后不要再说，说我比较懂，给你自由，还说我有多温柔。 茉莉的燕隼他说呢，我想对前任的现任说，他胃不舒服的时候给他两颗糖，吃点甜的他就不会太难受了。他喜欢吃面，有面条其他的都可以不吃。他喜欢打穿越火线，但是他不会因为要玩游戏不理人。他如果在聊天的时候突然消失，是因为部队有任务，别生气。他夜班一般在3点下，要和他说晚安的话，你可以设2:50的闹钟，这样正好说晚安。 嗯， 哎，好戳心啊。 嗯， 好戳心的留言，我都感动了。 不值得，是不能想我，想来能做什么？相信爱他是没该做的，对不起该去跟他说。 下一首歌来自龚科允的《沉默秘密》。 耕耘一方田他说呢，照顾好他，不要让他思考幸福是什么。 嗯， 看来这位朋友跟他的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这个前女友很爱问他，就说幸福到底是什么什么的，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讲了。 嗯，看来是你没有能够给他幸福呀。 是 王梦瑶小朋友啊，他说呢，我让位你加油 啊，跟我们之前分享过的留言差不多啊。 嗯，我让出来你来给他幸福。 一个原因，你用沉默当作你的回应。 试图把伤害调降到最低，也许这是你完美的算计，却让我傻傻等待奇迹。你用沉默说出你的秘密，怎舍得让我越等越伤心，请用一句话让我想到彻底，不要不言不语期盼着我忘记。 是四年是思念，他说呢，恭喜你选择了一个不愿意花钱也不愿意花时间，生气的时候不会哄你，发红包不超过两毛，吵架只会讲道理的好男人。 看来对这个前任的认识非常深刻啊。 对，而且很不满这个好男人。 在逗逼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凯凯，他说呢，希望你早点出现，用心照顾好那个我曾经没有照顾好的女孩。 嗯， 哎，走心了，看来是曾经没有照顾好他，觉得很遗憾。 对，好像现在还有一点点歉疚的意思哈。 嗯。 时间拉长距离，只好用等待交换一点原谅。你用沉默当作你的回应，试图把伤害调降到最低。是你完美的算计，却让我傻傻等待奇迹。你用沉默守住你的秘密，怎舍得让我越…… 秦小江他说呢，小傻瓜，你捡到宝了，好好珍惜它，连我的份儿一起。 哦，看来都是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前任了，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填补自己的空当。能够把以前没有给他的爱都填补给他。 这个朋友心态还是挺正的哈，挺温暖的。 嗯， 觉得有一个人替我好好去爱你。 这个朋友他说呢，我希望你对他好，那个曾经被我呵护的男孩子的幼稚的心，希望你能让他一直幼稚下去。 嗯， 可能是想让你保护他曾经心里那份单纯吧。 今天的第四首呢，是来自于插班生的《放不下的活着》。分手后可能还是很多人放不下， 嗯， 关注着前任的状态，还有关注着他现在在处的这个现任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吧？有没有自己好呢？ 今天会像昨天一样吧，时间它走得多么潇洒，上一秒还好好的笑着，怎么了？还以为开始慢慢忘了，还以为自己变坚强了，却突然听到你最爱唱的歌了，又突然整颗心跳进黑洞了。放不下的是你给过我的温柔，想太多。 何处相思苦，他说呢，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不懂包容，不懂得珍惜，以为胡乱挥霍最后都会回来，只是我忘记还有一个词儿叫做情深缘浅。我跟你曾经情很深，而今缘很浅。 你说的所有，还有好多好多话。 想要说你好吗，听见了吗，想你了。 嗯， 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吧，但是覆水难收呀，想再回头的话真的很难了。 你是俗不可耐，他说呢，看到你脸比我还大，我也就放心了。看来你这个可能分手也不远了，是吗？ 木子五渣他说呢，要知道男生们都喜欢频繁的回头找自己前女友的，现任就自己看着办吧。 还以为自己变坚强的，却突然听到你最爱唱的歌了，又突然整个心跳进黑洞了，放不下的。 也是一种围观看热闹的心态。 对，他还是会来找我的。 对，祝你好运。小妖他说呢，你比我幸福，只是呢我无能为力。好好爱他，他有好多孩子气的地方，不过呢他会听你的，会依你，祝你们幸福。 嗯，看 来中国好前任。 真的是还是很懂前任的，我觉得。 五十三种离别，他说呢，你长得跟我挺像的。 嗯， 送给前任的话， 好多人都说这个一个人啊，喜欢的类型都差不多的，包括一个人的长相啊、 嗯、 气质、谈吐、穿衣打扮之类的。 对，还真是这样，总会喜欢那一类，跟那一类人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可能还是在他身上看到似曾相识的味道吧。 所以你看很多人分手后啊，重新找这个男女朋友，会发现哎，好像还是那个类型的，是吧？ 嗯， 没怎么太大的变化。 对。 当我发现全世界说分手，有谁能够爱很久？当你也跟我说我们该分手，我也找不到继续的借口。慢慢发现你也不够成熟。 下一首歌来自蓝又时的《全世界分手》。 既然你也说了我们该分手，那就更不用继续的理由。全世界分手，说了再见就走，牵着的手也分了手，感觉只是经过。全世界 Kid 可乐他说呢，羡慕你们，但还是没有办法送上我的祝福。 对呀，毕竟是我曾经深深爱过的人，怎么能看着你和别人幸福。 吉吉他说呢，你要好好对他，他已经不再是当时年轻的小伙了，你要记得少让他出去喝酒吃夜宵，他回去了给他煮点粥，对他的身体有好处，他喜欢吃巧克力味的东西，但是你也得控制他少吃点，愿你不要让他难过和伤心。 嗯，对前任的这个一些细节都记得特别清楚，真的是曾经爱过吧。 我觉得可能是他曾经伤害过这个前任吧，所以不想让他再受到伤心或者难过。那就更不用继续的理由，全世界分手，说了再见就走，牵着的手也分了手，感觉只是经过，全世界。 你如风，他说的话很短，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扎心。他说他可能不太行。 什么不太行？信息量好大呀。 对，现任你要想清楚，他可能不太行。 我姓李，他姓他的姓，他姓李。哦，好，这个名字好绕啊。他说呢，前任结婚，端起酒杯对他现任说：“你随意，我先干了。” 是世界。说了再见就走，牵着的手也分了手，感觉只是经过，全世界分手，丢了点头就走，握紧的手也分了手，逞强也没有什么。 啊，这是在赴这个前任结婚的这个约了是吗？在人家前任的结婚婚礼上， 对，在婚礼上 说的。嗯， 哦，我觉得好多人为什么要去参加前任的婚礼呢？我真的不理解。 对， 难道是自己找虐吗？去了之后喝多了还要出丑，还要被这个以前共同的好友嘲笑。 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不要敬酒给现任了，直接敬自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敬自己一杯酒，再也不回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王心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 很切题的一首歌，希望大家都好吧，谁都不要难过。 才渐渐明白，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 可爱的冷冷酱他说呢，他紫外线过敏特别严重，还对一些水果过敏，尤其是桃子，记得提醒他少晒太阳，远离过敏的水果。 嗯，担心这个现任照顾不好你是吧。 嗯，对。 温柔的风穿糖过他说呢，他喝碳酸饮料会牙疼，他不爱吃糖醋里脊，他会用漱口水，但请你给他买好的牙膏。他不喜欢穿西裤，他脱发请给他多煮黑豆粥，请给他买防脱发的洗发水。他手机里没有跟我的联系，请你放心，不要跟他生气。他经常有话藏在心里，请你理解他。他爸妈很不容易，请你尊重他们。如果做不到，请你把他还给我。 离开我，要比从前快乐。 觉得当时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特别戳心。 这是被别人抢去了吗？是不正常的分手吗？ 不知道哎，如果做不到请你把它还给我。 对，这个姑娘明显的还爱着这个男生啊。 再分享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二营长的意大利擀面杖，他说呢，前任比我大3岁，一直像个姐姐一样照顾我纵容我，但一次次的纵容换来的是我一次次的放纵。终于你累了我腻了，失去后才懂珍惜，却为时已晚。后来得知他相亲了一个也是比他小的男孩，我甚感惊讶。我想对那位哥们说，她是个好姑娘，希望你好好待她，珍重她，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家，我欠她的就由你补了，愿幸福。 嗯， 浪子回头啊，终于在失去之后才知道曾经照顾自己的那个大姐姐一样的女朋友对自己有多好有多重要。 但是她已经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是吧？ 对啊，为什么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呢？ 对，所以那个刘若英的那个后来唱出很多人的心声，也是教会了很多人去爱。 对啊，我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像那首歌一样吧，在你还没有经历这些事儿的时候就看清这些，看清这个世界，知道怎么样去爱，怎么去珍惜。 对，爱一个人就好好的抓住他，然后呢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后悔的一种经历和机会吧。 好了，那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世界盘旋，天空已经哭了几遍，我才渐渐明白，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渐渐明白，让自己了解了你停止。